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是，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93年， 演播白杨。 作为小警察，我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并不是在原则上，因为在前几年通往西边管得还很紧，我们的国家机构也遵守自己的诺言，也就是说维护正常和秩序，这种事情根本不会有。五六百名光头暴徒，全是极右分子，手持棒球棒，要是看见一个黑人的影子，马上就扑过去举棒乱打一气。过去最多就是对过来旅行的波兰人发发怨言，说他们慢慢渗透到这里，把能弄到的一切都买走了。但是真正的纳粹分子，严格组织起来的，打着德国海军军旗的，一直到最后才在这里出现。当时反正也没有秩序了，我们的领导同志吓得屁滚尿流。西边早就有这些人，而且是很正常的。但是当我们这里也开始闹事的时候，先是在豪伊斯维达，然后在这里的罗斯托克、利希滕哈根，因为政治避难申请者处理中心简称为 GAST。甚至旁边的越南人宿舍妨碍了附近的居民，我们当警察的也无可奈何，因为人数太少，而且也没有果断的领导。立刻就有人说，典型的东边，还说警察干脆就视而不见。是啊，这些话都可以听到，硬说我们偷偷的和公开的同情那些打人的家伙。去年在那边的莫尔恩，有人放火烧死了三个人，前不久又在索林根发生了一起死人的纵火案，这一次是五口。从此以后，到处可以说是整个德国恐怖大行其道，慢慢的变成了正常现象。这时再也没有人说这只是东边才有的。我们罗斯托克这些从前曾经全体就业的劳动人民，现在都被处理了，换句话来说就是失业。原则上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外国人，现在却普遍感到满意，因为自从骚乱以来，政治避难申请者收容所被腾空了，黑人也包括越南人全都走了，不是离开，而是躲到别的地方去了，再也不那么引人注目。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 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题材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对，这是太不像话，而且并没有使我们警察的事轻松一些。在这里的利希滕哈根就像以前在豪伊斯维达，人们都挤在窗口就那么瞧着，当光头暴徒举着棒球棒追赶殴打那些可怜的家伙的时候，其中也有一些人是来自巴尔干的，甚至有些人还鼓掌叫好，就这么乱打一气。可以说这儿真是乱得一塌糊涂。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为了使那几个越南人避免遇到最坏的情况。我们这里没有死人，但是刚才已经说了，西边死了人，就是在莫尔恩和索林根。死的是土耳其人，这里根本就没有土耳其人，但是可能也会改变。西边有人认为可以把他们的土耳其人以及所有其他从巴尔干来的，比如波西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真正狂热的穆斯林，都撂在我们这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撂在这里。因为这里据说还有足够的地方。要是发生这种事儿，一旦这些喜欢打架斗殴的家伙过来，你这个小警察可就真的无能为力了，他们肯定会做出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只有政策才能办到的事儿。也就是说，在不算太迟的时候关闭边界，整顿秩序。但是上面的那些先生只会说大话，然后把这些脏活交给我们去做。您指的是什么？烛光人链，数十万人手持蜡烛示威游行，反对仇视外国人。我对此怎么看？现在我倒想问问，这到底有什么结果呢？再说这种事儿过去我们这里也有过，大量的蜡烛就在几年前还有过，在莱比锡，甚至也在罗斯托克。那又怎么样呢？结果是什么呢？又妙又好，那堵墙倒了。但是还有什么呢？这儿突然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极右分子，每天还在增多。烛光人链，据说他们是帮了倒忙。我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您问问这些从前都在造船厂或者在别的地方工作的人，他们对烛光人链是怎么看的？什么是真正的事实？也就是说，什么叫做一夜之间被处理了？或者您问问我的同事们。不，不是那些从汉堡来的，他们刚到这里不久，在这里出了事儿之后马上又撤走了。而是我们的那些在人民警察时期有过工作经验的官员，问问他们对这种烛光魔术和类似的和平聚会是怎么看的。你说什么？这样会向我们的欧洲邻国明显地暴露出我们的耻辱，因为在德国又一次出现褐色的暴民。我作为一个小警察，只想非常谦虚地问一问，在法国发生的事儿难道有什么不同吗？或者比如在伦敦呢？ 难道他们是戴着柔软的羊皮手套对待他们的阿尔及利亚人或者巴基斯坦人的吗？美国人又是怎么对待他们的黑人呢？你瞧，是这样吧。现在我要明确地告诉您，在利西滕哈根这儿发生的，以及后来在莫尔恩和索林根发展到极端的事情，虽然是很令人遗憾的，但是原则上也可以看作是完全正常的事情。我们作为德国人，我现在跟您讲的是整个德国，也是一个完全普通的民族，就像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您说什么？啊，那好吧，就我来说，正常的要命啊。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 这里是天才云集的地方，这里是20世纪世界文学精华的圣殿。聆听天籁之音吧，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里，你会看到不朽的艺术跃动着永恒的希望，作品远比生命更鲜活。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94年，演播流沙。我很强硬，别人都这么说，这又怎么样？难道我应该显得很软弱，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吗？这个在这里把我写下来的人认为应该给我发一张证书，社会行为不及格。他在把我的从整体来看始终是卓有成效的工作都写成是失败之前，应该认识到一切我都挺住了，也包括最健康的经受了所有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也就是说完好无缺。当2000年世博会开始的时候，我也将会应付得了所有狭隘小气拘泥死板的平民百姓。假如我摔了下来，因为这些社会浪漫主义者突然掌握了决定权，我也会软软地摔下来，撤回到我们家那个可以望见易北河的宅地。那是我爸爸最后几个大的私人银行家之一，在被迫宣布破产的时候留给我的。然而我就会一边说着这又怎么样，一边注视着过往的船只，尤其是运输集装箱的船只，他们逆流而上驶向汉堡或者从那里出发，吃水很深，因为运载着沉重的货物，朝易北河河口方向驶入大海，开始远涉重洋的航程。如果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情绪上来了，易北河即将变换完所有的色彩，我也会做出让步，沉醉于这些转瞬即逝的情景，剩下的只有感觉，完全柔和的。但是的确如此，我热爱诗歌，然而也热爱这种金钱的冒险，同样也热爱无法计算的东西，比如以前的那个托管公司，他在我的最终仅仅是在我的监督下调动数十亿的资产，在创纪录的时间里处理了几千个企业的废墟，为新的企业创造了空间。 因此，这位先生显然准备把因为我取得的成绩而获得的高额薪水同不可避免的因为整顿而造成的损失进行结算。他还计划写一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就跟已经有过的那些一样，在书里他想把我同作家丰塔纳笔下的一个人物进行比较，仅仅就因为一位燕尼特莱贝尔夫人和我一样很会把商业上的事情同诗歌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不呢？我从此以后不仅仅是强硬的托管女士，也有人叫我铁夫人的，而且还将进入文学史。这是对我们这些挣钱多的人的社会嫉妒和仇恨，好像我是给自己找了另外一个工作似的。每一次都是义务在呼唤，每一次我都接受委任，不管是去汉诺威担任经济部长，还是后来进了威廉大街的那栋大楼。当时我的前任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被人开枪打死了，还会是谁呢？此后托管公司一直缺人，2000年世博会也是如此，这是别人硬要我干的，而且就因为我不怕冒险，不怕任何人，就因为我在必要的时候顺应市场，能够把损失藏到别的地方去，就因为我敢欠值的欠的债，就因为我强硬地顶住了每一件事，不管怎么样。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真正的历史只应该属于那些对人类的文化进程做出过持久贡献的英雄们和天才们。在我们的历史中，创造的过程比任何传奇都要生动，让他们温和的修养，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关注他们的节奏，让他们灵感的火焰温暖我。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必须承认，是有失业的人，而且永远都会有。这位把我写下来的先生想把好几十万个失业者算在我的头上，我对自己说，这又怎么样？他们一直还有那张社会福利的吊床，而我则不得不一筹莫展地面对新的任务。94年，当托管公司完成他的无可比拟的事业，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断垣残壁弄平之后，我又不得不立刻准备下一次的冒险，即世界博览会。什么叫做准备？就是应该赶紧跨上这匹飞奔的又被称作世博会的骏马。一种尚且模糊不清的想法被赋予了生命，我更愿意懒洋洋地躺在这样一张吊床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失了业。当然是优先选择在我们家的那个可以望见易北河的宅地的平台上，但是可惜呀，我只能很少享受这些，而且几乎从未在太阳落山之前，因为托管公司总还压在我的心上，因为我又受到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的威胁，因为这位想把我记在1994年名下的先生现在计划给我开出这张很大的账单。 据说是我，而不是西德假盐工业。要对比索菲洛德的几千名假盐工人的失业负责。据说是我，而不是克罗伯公司，让人在阿拉宁堡平掉了钢铁厂。据说是我，而不是施魏因夫特的菲舍尔轴承公司把从灰色的民主德国时期留下来的所有轴承工厂推向了毁灭。硬说是我想出了这些个花招，用国家支援东部的钱帮助发展疲惫不堪的西部企业，比如布莱梅火神造船厂。据说还出现了一些图画，说是有一笔数十亿的诈骗是由我托管夫人，也被称为燕尼特赖贝尔一手经办的，受到损害的是一些无依无靠的活蹦乱跳的小人物。不，谁也没有赠送给我什么，一切我都必须为自己索取，不是社会福利方面的乌七八糟的东西，而是宏伟的任务才能够向我挑战。我爱冒险，冒险也爱我，但是要是有一天关于所谓的太空的失业力以及那些无影无踪的，我强调的是无影无踪的消失了的钱的废话全都过去了，如果2000年之后由于政府补贴门票，不再有人对世博会感兴趣，不再有人愿意谈论类似的胡闹，那么人们就会认识到托管公司通过强硬的清理措施争取到了何等巨大的空间。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把世界博览会可能带来的损失记在未来的账上，这是我们共同的未来。我终于可以从我们家的那个可以望见易北河的宅地，欣赏一条繁忙的河流汇成的诗，免费享受落日余晖，除非又让我面对新的任务的冒险。比如说对我可能会有吸引力的，从重要的岗位对即将到来的用坚挺的马克兑换欧元钞票和硬币的工作进行调控。这又怎么样？我将会对自己说，坚定的，必要的时候强硬的采取行动。没有人将会保护这个不知道弱点的女人，使她避免遭受那种规模巨大的，仅仅因此也就预示着成功的破产。您也不会，我的这位要把我写下来的先生。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100年，100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100年，100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95年，演播白杨、浩然、黑丹。 现在亲爱的听众，正像柏林人说的那样，熊开始启动了。您只要听听就知道，可能有20-30万人，他们是整条经历了许多命运时刻的选帝侯大街，从纪念教堂一直到上面的哈伦湖沸腾了起来。啊，不对，是沸腾的溢了出来。这种事儿只有在这座城市才有可能，只能在这儿，在柏林。前不久，一次独一无二的活动成为一次吸引了数十万人的事件。国际上备受赞扬的艺术家克里斯托以无可比拟的富有魔力的方式蒙住了国会大厦。在这儿，只能在这儿。几年前，年轻人在那堵墙上跳舞，为自由准备了一个狂欢放纵的节日。使不可思议这句话升格为当年的时髦用语，唯独在这儿。我说爱的游行才有可能反复多次的进行，这一次人数众多，有人渴望生活，有人兴奋发狂。即使市政府最初曾经犹豫不决，甚至由于可以预料到像山一样的垃圾考虑加以禁止，但是最终，当然亲爱的听众，我们尊重您的疑虑，这些所谓的 river， 它的含义也许就是狂热的人、幻想的人、兴奋发狂的人，获准作为疯狂入迷的电声技术舞蹈家，聚集在一次得到主管内务的市政委员批准的游行上，以世界最大的聚会给整个柏林，这座神奇的、永远向所有新潮敞开大门的城市带来一个喜悦。有些人这么说，另一些人则感到震惊，因为几个小时以来在这儿发生的，您只要听听就知道，在音量方面，在生活的乐趣方面，也在充满喜悦的、有意识的追求共同生活方面，是不可能再有所超越的。这次在施普雷河畔庆祝的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的口号是地球上的和平。是啊，亲爱的听众，这些打扮得如此稀奇古怪的年轻人来自世界各地，有的甚至来自澳大利亚。他们确确实实，而且最优先要求的是地球上的和平。但是，他们同时也想向全世界表明，瞧，还有我们，我们人数众多，我们完全不同，我们要求乐趣。只还剩下乐趣，他们毫无顾忌地给自己带来乐趣，因为他们就像已经说过的那样，完全不同，不是那些左翼的或者右翼的打手类型的人，不是持生的总是反对什么而从来没有真正赞成过什么的六八分子， 但也不是我们曾经见到过的那种想用恐怖的叫喊或者烛光人链驱逐战争的好人。不，这些90年代的年轻人完全是按照另一种样子编织起来的，就像他们的音乐。亲爱的听众，您也许会觉得这种音乐只是让耳膜受到损害的噪音，因为我自己也必须承认，即使并不情愿，这种由电声乐器发出的震撼了选帝侯大街的轰隆声，这种毫不留情的梆梆梆、枪枪枪，简而言之，这种电声音乐并不符合每个人的口味。但是这些年轻人现在则自我陶醉，沉迷在这种混乱之中，他们声称是要让自己完全充满这种轰隆声，在心醉神迷之中体验自我。他们一直跳到精疲力尽，让自己浑身冒气，浑身是汗，一直到了极限，甚至超过了极限。他们现在正在几乎停滞不前的装饰得非常滑稽的卡车、牵引车以及租来的大巴里面和上面，让选帝侯大街，您只要听听就知道，让整个柏林都沸腾地溢了出来，以至于让手持麦克风大胆地闯进这些蹦跳跺脚的人群中的我也开始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因此我就向几个狂热入迷的跳舞的人，又被叫做 River 的人提问： 你为什么被吸引到柏林这个城市来的呢？ 因为这种体验太棒了，这么多人在这儿。 您怎么认为这位穿桃红色衣裙的小姐？ 因为我在这里的爱的游行中终于可以展示真实的我。 您怎么认为，小伙子？ 当然，是因为我拥护和平，我对和平的设想就像这儿发生的事情一样。 你怎么认为这位穿透明塑料袋的美人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的呢？ 哈哈，是我的肚脐和我愿意让别人看。 你们两位穿闪光的漆皮短裙的怎么认为？ 这真是棒极了， 是特棒， 人人都情绪高涨，对吧？ 对，只有在这儿，我的全套行头才会受到欢迎。 您听听，亲爱的听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个关键词叫做全套行头。因为这些得意忘形的年轻人，这些 River 只是在跳舞，就好像他们得了舞蹈病，他们愿意让别人看，愿意引人注目，愿意受到欢迎，愿意表现自我。他们穿在身上的东西必须紧绷在身上，经常是只有贴身的内衣。毫不奇怪，现在已经有一些著名的时装设计师从爱的游行得到了灵感。如果现在烟草工业，首先是骆驼牌烟草公司，现在就已经发现让这些电声技术跳舞者来当广告载体，谁也不会感到惊奇的。这儿没有任何人会反感广告这种事情，因为这一代人已经毫不勉强地同资本主义言归于好。他们这些90年代的人是资本主义的孩子，资本主义对他们也特别合适，他们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产品，他们总是想当最新的，也总是想要最新的。这使得一些人采用迷幻药这种最新的毒品来帮助产生最新的欢心。刚才有一个小伙子情绪极好地对我说：这个世界反正已经不可救药了，那么就让我们举办一次聚会吧。这次聚会，亲爱的听众，就在今天举行。任何革命的口号都不受欢迎，只有和平这两个字才是现实的、未来的。即使在巴尔干的什么地方，在图兹拉，在斯雷布雷尼察，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地方正在开枪，正在谋杀。因此请允许我现在通过对未来的展望来结束选帝侯大街的气氛报道。现在未来已经来到了这儿，来到了柏林。在这儿，劳伊特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市长曾经向世界各国人民高声呼喊：请你们关注这个城市。在这儿，美国总统约翰 F. 肯尼迪曾经公开承认：我也是一个柏林人。在这儿， 在这个曾经分裂的，现在正在共同发展的城市，在这个没完没了的大工地，柏林共和国从现在开始，赶在2000年的前面，以这里作为它的起点。在这儿，年年都允许心醉神迷的一代载歌载舞，每年一次，甚至在动物园，他们现在就已经属于未来。而我们这些老家伙，请允许我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开一个玩笑。可以关心的就是垃圾，像山一样的垃圾。这就是这次爱的游行和这次大型电声技术聚会留给我们的，就像前一年和今后一样。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96年，演播刘杰。 其实冯德布吕克教授本来是想给我写一点这一年在基因分析方面的事情。较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以外行的问题纠缠着他，有关孪生克隆羊梅干和莫拉克的数据。苏格兰的那头羊多利是在一年之后才有一只借腹怀胎的母羊生下来的，然而教授已有急事要去海德堡出差为由表示抱歉。他作为到处都受到关注的专家，必须去那里参加国际基因研究者代表大会，讨论的问题不仅仅是克隆羊，而且首先要从生命伦理学的观点讨论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出的父亲越来越少的未来。因此我来讲讲我自己，或者换个更好的说法，讲讲我的三个女儿和我，他们的这个有据可查的父亲。我们在复活节前不久一起出门旅行，这次旅行不乏意想不到的经历，然而整个过程也完全符合我们的意愿和情绪。劳拉、海伦娜和内勒分别是三个母亲送给我的，这三个母亲在内心深处和从外表来看以充满爱的目光不可能相差很大，要是他们进行一次谈话也不可能会矛盾更多。然而他们的女儿却很快就和邀请他们的父亲对旅行目的地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去意大利。我希望去佛罗伦萨和乌姆布里，我承认这是出于多愁善感的原因，因为在几十年之前，准确地说那是在1951年的夏天，一次搭车旅行曾经把我带到了那里。当时我的旅行背包分量很轻，里面只有睡袋、一件换洗的衬衫、速写本和水彩盒。每一片橄榄树林，每一颗挂在树上正在成熟的柠檬，对我来说都是具有欣赏价值的。这次我和三个女儿同行，她们和我同行，没有她们的母亲啊。 乌特没有给我生过女儿，只生了几个儿子。他带着怀疑的目光同我暂时告别，劳拉只是试验性地充当了三个孩子的微笑的母亲。他为我们预定了旅馆和一辆从佛罗伦萨开始租借的汽车。海伦呢，还在急不可耐地上着一个演员学校，他已经掌握了在井台前、在大理石台阶上或者在古希腊罗马的圆柱旁保持符合角色的绝大多数是喜剧性的姿势。内勒大概预感到这次旅行提供了最后一次像小孩子似的搀着父亲的手漫步的机会，这样他才可能对即将来临的纷乱满不在乎，听任劳拉以姐妹情谊改变了他的看法，全然不顾无聊乏味的学校，照样参加高中毕业考试。他们三个在佩鲁吉亚陡峭的台阶上，在阿西西和阿尔维托上坡的时候，都为他们的父亲担心，他的两条腿每迈出一步都会使这个吸烟者想到了几十年里被吹散的浓烟。我必须歇一歇，注意观察一下，毕竟还有一些具有欣赏价值的东西可以看，比如这儿有一座门洞，那儿有一堵色彩特别艳丽、墙皮正在脱落的外墙，有时候只有一个橱窗，里面放满了鞋子。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对于艺术方面的说教，我表现的比对于烟叶更节约，先是在乌菲奇博物馆，然后在阿尔维托大教堂的前面，或者在阿西西的在96年仍然完好无损的下教堂和上教堂。艺术到处都在邀请发表评论。其实我的三个女儿对我来说是最生动逼真的教材，因为只要是他们站在一幅波提切里或者是弗拉安格里克的作品面前，或者是站在湿壁画或者是油画的前面，在这些作品上面，意大利的艺术大师们从正面、背面或者是从侧面展示了妩媚动人的女人，常常是三人编织成一组，排成梯队，站成一列。我呢就会看见劳拉、海伦娜、内勒与画上的少女、天使比喻为春天的姑娘相比，就像是镜中人似的，一会儿像罗马神话当中的那三个妖媚女神，一会儿在默默的朝拜，然后又以动人的姿势站在绘画作品的前面，步履轻盈的飘来飘去，神情庄重的从左向右移动，或者是互相走向对方。就好像他们出自波提切里、吉尔朗岛、弗拉安格里克，或者在阿西西的吉奥托之手。这位保持距离的观察者就这样觉得自己作为父亲受到了赞美。然而还没有回到我们住宿的佩鲁吉亚，在我和三个女儿沿着伊特拉斯坎的城墙上坡下坡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人正在从这堵墙缝很密的城墙的裂缝当中观察我这个刚才还很自负的父亲，好像有一道严厉的目光 落在了我的身上，好像这三位如此不同的母亲正在留神注意，而且涉及到我，一致担心的是一切是否按照正常情况进行，我是否偏爱这三个女儿当中的一个呢？我是否始终正在努力弥补早年错过的东西呢？而且我是否能够胜任我做父亲的义务？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回避这堵严格按照伊特拉斯坎式建造的有缝隙的墙，复活节的时候也有钟声，我们在坡上盛装的街道上跑上跑下，就好像刚刚去教堂参加了弥撒。劳拉和我手挽着手，我用另外一只手拉着内勒，海伦呢在我们前面手舞足蹈地表现自己，然后呢我们就驱车闯入了绿色。我这个做父亲的预先已经有所准备了，在一片邀请我们去野餐的橄榄树林中的一些有裂缝的形成洞穴和巢窠的树干里头，不是藏了复活节蛋，而是藏了一些挑选出来的让人感到意外的东西。什么呀？比如杏仁饼干，满满几袋子晒干的牛肝菇，浓缩成糊状的罗勒，几小瓶橄榄油，还有醋腌花菜、提鱼罐头，还有其他的意大利可以向美食家提供的东西。当我在橄榄树之间忙碌的时候，三个女儿必须原地不动地观望风景。在此之后发生的事情始终还是孩子气十足，或者是在弥补过去。三个女儿寻找父亲藏起来的东西，看起来很幸福，尽管海伦娜声称在树根之间可能会有蛇，肯定是毒蛇，正躺在他们的窝里，恰恰就在他找到了一小袋薰衣草的地方。谢天谢地，那些蛇嗖的一下子都溜走了。三个藏在伊特拉斯坎城墙里的母亲，作为聚集在一起的母系氏族，立刻又重新闯入我的脑海。然而后来在回家的路上，从一些竞选的招贴画旁边经过，上面是为一条媒体鲨鱼或者他的法西斯主义的结盟者，同时也是为一个以橄榄作为标志的中间派与左派的联盟做广告。我们先是从远处，然后呢又从近的地方看见了一群羊，母羊们带着他们的复活节将要被宰杀的羔羊，跟在那只领头的公羊后面从旁边经过，他们做出了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就好像从来没有过名叫梅感和莫拉克的这种克隆羊的东西，就好像不可能预料到下面还会有那只没有父亲的羊多里就好像父亲在未来仍然应该是有用处的。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